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3集，大佬接单了。陆兆颖拿着手术刀在一边用手掂了掂，笑了。宁晴回过味来，这是秦冉的朋友。秦冉的朋友他不知道，大多是那种不三不四的，倒是挺唬人。 我， 他好像没有那么怕了，开口。只是手术刀在他边上晃，他精神还绷着。 记得跟他说对不起。 程俊垂眸。正巧这时，电梯叮的一下响了，宁晴眸子里迸发出光芒。他猛地回头，看到电梯门打开，里面站着的是院长跟主任。 江院长，你来得正好。 宁晴像是找到了靠山，急急忙忙地转身，哪里料到院长却没有看他，连余光都没有给他，只是谦和地看向程俊。 啊，俊爷，您忙完没？大家都等着。 宁晴身上的血液凝固了。程俊摇了摇头，手机响了一下，他没有看手机，眸色发沉。他看着宁晴，重复道： 记住我的话。 语气冰凝摄人。宁晴这会儿也不敢说什么了，连忙点头。 行。 程俊收回目光，连脸上的笑容都淡了。他想着宁晴一身高档定制衣服，手上拿着包，虽然不是限量版的，可是一个包也好几万了，手腕上那个镶嵌着钻石的手镯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一身下来近乎百万。再一想秦冉身上的衣服很干净，但也看出来是旧的，很一般。陈俊实在不太相信面前这个女人会是秦冉的妈妈。 以后再听到你对她说那三个字，后果你懂。 程俊点了烟，脸笑说道。平日里他都是散漫的，此时沉下来，那双好看的桃花眼里戾气锋锐的劈头盖脸的，凛若冰霜，宛若刀子。整个走廊都笼罩在程公子的低气压下，连院长都不敢喘粗气。宁晴不知道程俊是什么人，可也清楚程俊绝对不好惹，此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只能点头。陆兆颖收了刀，侧身让出一条路，朝他抬抬下巴。 滚吧。 宁晴连头也没有敢回，喘着气直接朝陈淑兰的病房小跑去，脚步不稳，落荒而逃。陆兆颖啧了一声， 你看他被你吓的。 陈俊瞥他一眼，眉梢一抬，气定神闲道： 我有吓他？ 俊爷，这会议室…… 院长看向陈俊，他也没问怎么回事，只是捏着手指问陈俊，眸光里含着期待。陈公子却没有什么兴致，漫不经心地开口道： 具体安排让陆兆颖跟你们交代，我先回去。 今天是程俊一月一次进行的手术，对方是一个富豪，听到程俊不在京城，也不嫌麻烦，又连忙安排了云城的医院。程俊是来商量手术的安排以及方案的，没想到又跟秦冉巧遇了。陆兆颖正琢磨宁晴的事，闻言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不敢置信道： 你让我交谈？ 程俊往旁边侧了侧，他咬着烟，淡淡的雾气模糊了他的脸，笑道： 不然呢？ 我知道了。 陆兆颖有些蔫蔫的。程俊没再说话，伸手按了电梯，直接去地下车库。他今天还是开着那辆黑色大众。路过公交站台，在站台临时座椅上坐着的女生在打游戏，翘着二郎腿，痞得不行，应该在等车。他停下车问道： 去哪儿？ 声音闷闷的，有些不经意的慵懒。 听到声音，最先抬头的就是沐莹。车窗降下，他看过去，那一张好看的脸出现，沐莹当时就说不出话了，傻傻地站在原地。秦闪也听到声音，一直闷头打游戏的他终于抬头，公交没有来，他想了想，先侧头问宁威地址，然后跟程俊重复了一遍。 上来吧。 程俊的指尖搭着方向盘。 这是…… 宁威有些愣愣的，不知道说什么。先上车。秦冉不知道公交要多久才来，拉开后车门让宁威两人进去。沐莹看着秦冉坐上副驾驶座，还径自在前面摸了两颗薄荷糖递给他们。他知道这是秦冉的朋友。他有些愣愣地靠着车窗坐着。这辆车他认识，是大众。宁威住在一个老巷子里，没有灯，很黑，车子也进不去。程俊的车停在巷子口，秦冉下来陪他们进去。 表姐，刚刚那是你朋友吗？ 沐莹忍不住问了一句。算是吧，我在给他打工。秦冉的手指插在兜里，再多的也没有说什么。沐莹张了张口，最后转了话题。 表姐，过几天我跟木南就去一中了。 秦冉点点头。沐莹比他小三岁，他跟木南是异卵双胞胎，成绩都很不错，今年同上高一。宁海村的中学质量确实不行，不然宁威也不会带他们来云城。一中高一新楼刚完工，所以今年新生开学比以往要晚，9月15才开学，还有好几天。 一中怎么样啊？ 沐莹看着秦闪，有些期待地开口。 二表姐也在一中吧？听妈说她年级前五，社考京大的。 沐莹知道自己在宁海村成绩优秀，但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考京大。木南倒是有可能。秦冉摆摆手，含糊开口。 学校都一样，到时候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小姨，我回去了。 注意安全。 宁威也没有让秦冉进屋，他们今天才到，东西也没有收好，让秦冉进去了，他肯定是要帮着收的。等秦冉走了，沐莹又回头看了眼车离开的方向，忍不住说道。 妈，你说大表姐怎么认识这么多朋友，好像都很有钱啊。 她这里有车就算有钱，爸爸植物人，每日护理费不少，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打工，入不敷出。别说车了，他们家连买件衣裳都困难。沐莹跟秦闪也一年多没见了，但她记得从小到大只有秦闪跟外婆会给她和弟弟买糖，也不会跟其他亲戚一样看不起他们一家。 你表姐的朋友长得都好看。 宁威想了想，然后说道。沐莹没再说话，想想自己终于来云城，还要去一中，有些隐秘的兴奋。 妈，我跟木南的衣服都小了，能买新衣服吗？ 宁威声音顿了顿，然后笑道。 行，妈明天带你们去。 木南听到声音，开门让他们进来。宁家的人长得都不会难看，宁威的儿女自然也是的。木南一张清俊的脸，甚至比沐莹长得还要好，只是神情很冷。闻言，木南冷冷地开口： 不用，你给沐莹买就行，我衣服没小。 宁威看着他露出的一截脚踝，拧眉道： 木南。 就这样，我看书了。 木南转身回自己的屋子，关门。宁威看了看周围，屋子里的东西木南全都收拾好了。 妈，你今天为什么不要大姨的钱啊？ 沐莹去看她跟宁威的房间。宁威摇头。 你大姨是有钱，可都说救急不救穷，她没有义务负担我们的生活。何况当年你爸车祸 要不是有你大姨，现在人早没了，我哪里还能要他的钱？莹莹，你记住，大姨有钱，那也是林家的，后妈并不好当，以后她给你什么都不能要，知道吗？ 慕莹抿唇道：“ 我知道了。” 宁薇叹了口气，她整理其他零碎的东西，慕莹帮着她整理，恨不得立马就开学。 听说一中校花是二表姐，她拉小提琴很好听，校外的人都知道。一中还有一个校草，好像姓徐，跟二表姐认识。 她有个同学的哥哥就是一中的，暑假的时候听同学说过一中的事，还查过一中照片，知道一中很大很漂亮。这边秦然往回走着，发现程俊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他，等他来了才掐灭烟转身。秦冉拉开了后座的门，程俊余光瞥他一眼，收回目光转了钥匙。他没有先开回学校，而是先顺路去了一趟医院，把陆兆颖接回来。陆兆颖先是趴在副驾驶座的椅背上看了一会儿秦冉打游戏，然后挠挠头道：“ 秦冉，你为什么缺钱？” 秦冉不想回答，于是抬头看他，眉眼挑着，不冷不淡地给去一眼。陆兆颖秒怂：“ 您不用回答我的，真的不用。” 他一边转过头，一边拿出手机准备玩秦冉玩的游戏。刚打开游戏，正好看到手机屏幕顶端刚收到的消息。他瞪大眼睛，声音都在哆嗦：“ 这他妈……俊爷，那大佬，他接我们的单子了！” 刺啦一声，是刺耳的摩擦声，车子猛然停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